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给您安排的是日本电影《点子》的录音剪辑。 熟练的研墨运笔的动作呀，岂止是熟练，这毛笔字的笔画结构章法也都颇为在行。如果写字的是个中国人，真敢断定他临摹过颜真卿的多宝塔，但他是个日本姑娘，施法于哪位大家就得去查一查了。引起人们注意的是，正握着笔管的不是他的手，而是他的脚，倒不想像玩杂耍的人一样故弄玄虚，因为这个写字的姑娘她没有手。哦，应该介绍一下，这个姑娘叫点子，高中还没毕业。这时她的妈妈走进屋，把盛着半个西瓜的盆子放下，用毛巾给她擦擦脚，然后把一个小勺放在点子的脚趾中间。点子舀起一勺西瓜朝嘴边送过去，准确自然，和用手操作区别不大。当然用正常人的眼光看，这种自然还是有些不自然。 你写什么呢？ 最近偷懒了，没有练习，字又写不好了。 咖喱饭啊，写得挺有滋味嘛。天不啦，哈，你馋啦，想吃炸大虾。希望，哦，写的退步了。点子的今天是什么意思？ 今天在学校要做1分钟的 speech， 嗯，就是演说，叫我们说说自己未来的理想和希望。只限1分钟， 就1分钟，时间太短了。 说什么都行，胡说八道也行。 那你是怎么说的？ 刚轮到我，下课铃响了，时间到了。下星期第一个就是我。 你想怎么说？ 我也正在考虑，点子的今天该怎么办？ 是啊。点子的今天该如何合乎实际地选择生活的航道，在他来说是个严肃的问题，全然不像那些手脚完备无忧无虑的同龄少女。 我才不想上大学呢。 为什么呢？ 高中毕业了我就到东京去，用半年的时间学习英语，然后就到美国。 去上美国了，20岁就成大娘了， 所以要快呀。 就是老师啊，他好像不相信我们说的理想和希望似的。 这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前途问题，他是不会理解的。 是啊，有道理。 点子，你怎么想的？ 我因为我没有手，点子比我们聪明， 是吧？他最好上大学。 同学跟他平等，只是不十分理解他。毕竟这一点是猜对了。点子不愿事先就把大话吹出来，不能像现在在妈妈跟前这样毫无顾忌。 我要上大学，我想当个美术设计师。 那不行。 为什么？ 我是想请个教师到家来 教教你的脚能灵巧一些就行了，还想当什么美术设计师？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 你别那么任性，现在大伙儿都能照顾你，到了社会上就不那么简单了。你要吃苦的，妈妈是要先死的，那时候谁还能再来照顾你？人都靠手干活，可你没有手，但是你有能灵活运用的脚。妈妈想让你的脚成为百万美金的脚，使用你的脚做个西装裁缝。 脚再灵巧，也不能像有手的人那样。 妈妈，我在什么书上看见过，人的双手能表现人的头脑的全部智慧。 那我没有手不成傻瓜了？ 点子的头脑都转移到脚上了。 就凭我的脚也去上大学？ 凭你那两只脚能老老实实的活下去就行了，努力和忍耐，你坚持练吧。 明白了，以前妈妈就是这样忍耐活下来的，忍耐忍耐，可我再也忍耐不了了。 点子的这句话里并没有伤感，忍耐不了意味着对于忍耐的否定。门口的风把点子刚写的大字吹散在母亲跟前。 这个字真怪，念什么？ 记，就是一天能跑千里的好马。我绝不认输，您看我也能跑。 女儿的活泼使母亲感到欢乐，这是经过多少痛苦，多少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才得到的欢乐啊。母亲怀孕期间因为服用了一种安眠药，生下点子这个短臂小手的畸形儿。小手被锯掉，可父亲怕被人议论生了怪胎，还是在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丢下他们母女独自出走了。从此只有女儿的笑声才能给母亲带来晴天。 点子，吃饭了。 就来。土豆和肉，芝麻菜豆，还有凉拌豆腐。 给你。 我先吃了。 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，去试试吧。 什么事儿？ 去上大学。你不是要当个美术设计师吗？你的希望。 那需要钱呢， 妈妈还能工作吗？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今后怎么生活下去呢？以后除了要吃苦，还有好多问题。以前我总盼着你能快点长大，可是现在我又想你要永远是个孩子，那才好呢。 女儿永远是争强好胜，母亲呢，总是不敢相信女儿的自信心。虽然她知道女儿能自己处理生活中的许多事情，女儿甚至在劳动课上能使用电动缝纫机，用脚把线穿进小小的针孔。但是，上大学不仅仅需要这些呀。于是他拜访了点子的班主任老师。 他去投考大学还是有把握的，但是据我了解，在熊本大学里根本就没有美术设计这个专业。 那就得去大阪或是东京。 可不是吗？我想再进一步了解一下他本人的想法。 几天以后的课堂上，老师又要让同学们 speech， 也就是演说了。 今天第一个发言的该是松原典子了，开始吧。 是。我的希望不太高，可也不算低。我没什么理想，或许也有，就算有也是脱离现实的，的确是觉得很渺茫。我是没有胳膊的，在下雨天里，杨子和华子如果不给我打伞的话，我就没办法上学了。我一想到这个，联想到我的一生要是没有别人照顾，可能就活不下去，因此感到悲伤，另外还感到委屈。当我刚刚一生下来，我就给我母亲带来了两个不幸。一个是生了我这样的孩子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，另一个是因为我她和父亲离开了，所以我感到很对不起母亲。但是我母亲总是笑着对我说，这是神在考验我们呢，我和你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，神都在天上看着呢，加油吧，好好干。这是真的吗？我认为神也不该这么残酷地对待我们呢。我妈妈一面在医院做护士工作，一面抚养了我。 那是典子五六岁的时候，一天午休，妈妈一边缝补衣服，一边和护士阿姨聊天。 好吃吧？ 忽然衣服掉了一个纽扣，咕噜噜地滚了很远。典子敏捷地追到那纽扣，用脚趾一夹，送还给妈妈。 莲子的脚可真了不起呀。嗯，我在这个时候对自己没有胳膊和手并没觉得是回事儿。当我发觉别人比我多有两只手，我还认为是多余的，不过多两只手倒是更方便些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妈妈教我用脚拿匙子、使筷子、看书、写字、算算数、打算盘，直到今天，我因为没有手而感到痛苦，一次也没有过。不过，感到困难的事情倒是有过。我第一个遇到的困难，就是有的小学校不肯收我。 我们正努力，在想一切办法，但是还定不下来。现在考虑有个松风抚育学校，是不是到那儿商量商量？ 你一步，你盖的三步，三步是孙的你和三个人。你这一万万四班级，阿谁敢去别说他家的高哟？阿那的诺基塔亚多尼，你这一拿和那个啥子的小。五六的阿修罗给的万字万字亚什么那些阿鲁给。 好啊好啊好啊。 院子里开的花是什么花？ 郁金香。 嗯， 那下雨的时候打的那个是什么？ 是伞。 真聪明，身体也很结实。 是。 这个孩子自己能上厕所吗？我们这个学校全是住校的，都是比较轻微的畸形儿童。我们的入学条件是 洗脸、吃饭、上厕所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 他没有手，用脚可以写字，自己也可以吃饭，他也会用脚梳头，可就是他自己不能穿脱衬裤， 那就困难了。 学校的困难二字和不收是同义语，妈妈是理解的。能怪谁呢？怪学校？怪点子？怪自己？还是怪不公正的命运？背着女儿在回家的河岸上走，有着郁积在胸无法发泄的悲愤，她的身体和心灵都感到了极度的疲惫。 点子，自己不能走走吗？ 我不。 点子， 不。 妈妈生气了，把点子放到地上，独自往前走。妈妈累了，点子磨磨蹭蹭追了几步，又追不上，哭起来。妈妈不要女儿了吗？妈妈的心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硬？点子躺在路上，两脚乱踢，叫得妈妈五内俱焚。为了这个弱小的生命，妈妈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！如果这牺牲能换来女儿的幸福，她甚至情愿马上死掉。可是没有用，女儿连上学的权利都无法获得，将来的社会又会怎样把她接纳？罪孽，罪孽呀！妈妈肝肠寸断，突然发疯似的大哭起来。 后到现在，我和妈妈再也没有哭过，因为不管怎么哭也不会解决问题。由于我的运气好，我终于在很多人照顾下能够到普通小学上学了。 这应该终生感谢那所学校，尤其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，使人至今想起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 向全校同学们提出一个希望，在今天新入学的一年生里面，有一个没有手的小朋友，他叫松原典子，你们要发扬互助精神，好好照顾他。 同学们，好好听老师跟你们说，你们大伙儿都是有手的，可是点子他没有，一推他，就要摔倒的，以后再不推了好吗？还有，点子要用脚来代替手使唤，同学们不准模仿他的动作，能做到的把手举起来。 眼看高中也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原来想这回该上大学了，但是现在我决定不考大学了，我想还是尽快的到社会上去工作。昨晚上妈妈摔倒了，我妈妈上年纪了，她头发里 已经发现很多白的了，所以我理想和希望都没了。我就想快点工作，能够早一天让我的妈妈过上舒服的日子。 燕子的话刚刚说完，教室乱得像开了锅，同学们有的笑着，认为点子言过其实，有的表示抗议，因为点子学业优良，应该继续深造。点子的决定也受到了妈妈的抵制。 你这不是吹牛吗？让妈妈过舒服日子，也不怕人笑话，你真说得出口。 可是我的 speech 受到欢迎。 那是欢迎的什么？看你没有手，还说要孝顺妈妈，他们听了吓一跳。都是些不孝顺的。 行了，反正我已经那样说了。 不行，不能这么任性。你的脚像手那样动，他们看了都很奇怪。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你就再怎么努力，两只脚总不如手脚全有的。如果不依靠别人，你就一天也活不下去，所以只好低头求别人同情。 如果只求别人同情，倒不如死了。妈妈，妈妈，您不是说过吗？按年龄的顺序，您要死在我的前面。 我说过，那又怎么样呢？ 所以我要能够早一天照顾妈妈，这是我的真心诚意。妈妈怎么就不理解人呢？从今天起，我什么事都自己干，再也不用妈妈伸手。 那好，你就干干看。 我会干的， 妈妈可绝对不帮助你，不管你怎么叫唤。 我才不叫唤呢。 哦，真的，看你那个神气样。 嘿嘿。 请进。 晚上好。晚上好。熊本市政府要招考办事员，他们11月考试，2月发榜。 点子他要考美术学院专修班， 我不去了。 老师们都希望你参加市政府的考试，专修班也不坏，但是就业得晚2年。 就业 啊？ 点子他， 他本人找我商量过想去就业，我告诉校长了。 这样大的事儿，你竟瞒着妈妈！你这个丫头，别跑！这样大的事儿，竟瞒着妈妈你！你把他给我带上。让我把他打了一顿。 当妈妈的要寂寞了。那样也好嘛。 新的生活开始了，没有手的姑娘要和四肢完备的人一起去迎接所有的生活内容。莲子用脚穿衣、刷牙、洗脸、喝咖啡、看书、翻字典，和几个同学一起唱歌、复习功课，准备参加市政府的就业考试。 当当当当当当！ 哎呀，真讨厌！哎，听说了吗？华子要去相亲了。 什么？ 别讲了， 去相亲。 是个胖家伙， 我看他 是 哦，太胖了， 多大了？哦，他26岁了，是个进修医生。 哎呀，算了，还太早。 我家里就这一个女孩吗？ 华子，你自己怎么想的？ 哦，我自己吗？ 啊， 我是不想学习，还讨厌上大学。 哎呀，讨厌！怎么，你是修女吗？ 哦，我妈妈她最担心的就是怕我被坏的男人勾引去了。 哦，太落后了。 现在是女人勾引男人的时代。哎，莲子，你要加把劲儿，去勾引一个好的来。 我没有手，勾引不了。 嗨，明明在复习功课，却谈些相亲勾引之类的话。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像点子这样不努力就没有生存的权利，所以就那般无忧无虑。 我回来了，妈妈。 妈妈不在家。 妈妈。 点子就开始剥洋葱削土豆。既然说过了什么事都不让妈妈帮忙，那么做饭也一定要自己来。 我回来了。妈妈，您上哪儿去了？ 今天真热呀。我今天开始工作了，在藕制品工厂。 为什么？ 你不是已经说了不需要妈妈了吗？ 我也没那样说呀。 啊，你已经把饭做好了。 嗯， 妈妈想好了，你总要从我的身边离开的。有一天说声再见，就像小鸟离开鸟窝，你走以后就剩下妈妈。那怎么办呢？妈妈还年轻，想再工作一个时期。唉，肚子饿了。尽管你做的饭菜没什么好滋味，可总是你做的，吃吧。 妈妈，您生气了？ 我才不生气呢，挺高兴嘛。 跟同学在一块儿复习功课，如果可以算作两个正数的话，那么聊天就等于一个负数。点子晚上用功得到的就全是正数了。至于考上考不上，那还是个未知数。求这个未知数的日子终于来到了。 努力奋斗，努力奋斗，努力奋斗，努力奋斗。 就这儿，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 快点，哎，椅子。 不用了。 哎，表呢？ 在这儿。加油啊。 好， 努力奋斗。 好，开始，大家努力吧。 考场上静悄悄，时间显出了沉甸甸的分量。点子在认真答卷，面对社会向他提出的和正常人同样的要求。教室外面的空地上，校长、妈妈以及点子的几个好朋友紧张地望着这里。那几位同学一边玩扑克牌，一边等待着他们这位值得骄傲的伙伴。考试的结果应该说是可以预料的，但没有发榜，预料中的成功就不能当作成功的现实来尽情享受。点子甚至还做了个名落孙山的噩梦，太折磨人了。这天他正在厨房忙着， 喂，是，您是校长 啊？你考取了，祝贺你。哎，录取的情况是26:1，你突破了难关，祝贺你，快告诉你妈妈去吧，我祝贺你呀。 啊，校长，太谢谢您了，我就去告诉妈妈。 点子考取了，多么让人兴奋啊！虽然他没有手，不能挥舞手帕向天空致意， 可他那跑动的双脚，他的脸庞，使人看到了无穷的欢乐。 妈妈，考上了，考上了，考试录取了， 真了不起，莲子真能干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妈妈哭了，女儿的今天，是她十几年来的痛苦和辛劳得到了最好的报偿。而本市市民局福利科从此添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办事员。 啊，我叫于导。 好，那你写份申请吧。 啊，好好，哎，我就去写。嗯。喂，喂，哦，是。 你有什么事儿？ 我是来换轮椅的。 哦，您经过检验了吗？ 已经检验过了。 哦， 这个可以取消了吗？ 可以。 啊， 残废者办事处每星期二、星期五进行检查。 我再补个手续吧，可以吗？ 好的，好的。 哎，劳驾。 啊。 哪儿管老年福利？ 哦，就在这个楼的后边。 哎，谢谢。 哎，好。喂。啊，那个是关于发给特别儿童抚养补助的规定。哎，对。好，再见。 啊，请问。这残废了怎么办呢？ 哦，需要诊断书 啊， 然后再办手续。 是， 现在入院了吗？ 已经入院了。 在六楼，有个明睡科，请到那儿去办理吧。 好，谢谢。嗯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松岛玛丽。 啊。 莲子已经能够应付玉如地完成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各项工作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他又朝前迈出了一大步。但是莲子考虑的似乎还不仅仅是这些，生活在他的心里描绘着五彩缤纷的图画，吸引他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。好几天了，莲子想跟妈妈商量出门做一次旅行。 你干什么呢？ 妈妈，我这个星期日到广岛去一趟。 你去广岛？ 嗯。 广岛县大竹市小方町70号富永美之子。这封信你还保存着呢，就是得小儿麻痹症坐轮椅的那个人，和他通信了。去干什么？ 我也没什么事儿。 没事儿还去？有这样的傻瓜？再说这个星期天妈妈有事不能去。 我一个人去。 怎么去？ 坐火车去，再坐船。就住一晚上，马上就回来。 不行，不要去了。你怎么非去不可？ 妈妈以前因为我太任性了，还生过气，说我把社会上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。您说过吧？可今天我才开始感觉到了，正像妈妈说的那样，我是太任性了，所以我就想 一个人旅行试试。反正以后就剩我一个人，也得活下去吧。还不如让我自己先去试试。 你自己怎么去买火车票？怎么去买船票？你的脚就是值100万美金，可是走路的时候，自己从钱包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吧？ 我去试试看。 你怎么去买盒饭？ 我去试试看。 买了盒饭在什么地方吃？人家会直盯盯地看着你的。 我去试试看。 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， 所以我要试试看。 傻瓜，别自以为是。 我要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我不怕人笑话。 妈妈不做声了，也许女儿吃了苦头就会回心转意。莲子高兴了，也许她的旅行能够成功，而这个成功将是以后许多成功的开始啊。 冈山终点， 买一张去波多的快车票。 快车票是1000元。 请问今天晚上能到吗？ 晚上10点到。 哦，好，就买那个时间的吧。 好的。 老弟啊，请问到新燕国去是在这儿买票吗？ 是的，就在这儿办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实在麻烦您 啊， 我想买一张车票，请您带我买一下行吗？ 可以。 对不起，我的钱包在衣服兜里 啊。给你， 谢谢您。我是想到广岛大竹去的。 哦，那要坐去波多的鹿儿岛干线。 哦， 然后在德山再换新干线。 哦， 从那儿啊一直就到大竹了。这是10000元。 谢谢您。 啊，没关系。 拜托您了。 给你火车票。 实在是麻烦您了。 没关系。太难为你了。 对不起。 好， 谢谢。 哎，再见。 票买好了，可以进站了。开头顺利，看来是个好兆头。 开往波多区的特快列车在第二站台7:17开车，开往鹿儿岛区的快车在第四站台，请乘客们注意安全，请乘客们注意安全。 除了买车票，又出现了妈妈提到过的怎么买盒饭的问题。人们是富有同情心又善良的愿望的，这一点莲子从自己敬爱的校长和班主任老师那里早已看到。 老季啊，对不起，我的钱包在衣服兜里，请您给拿一下行吗？对， 是这个吗？ 是是是，谢谢。我要一份三明治和一罐果汁。 橘子汁吗？ 对，实在是麻烦您了。 给您。 嗯， 谢谢您的照顾。一共1920元，这是找给您的钱。 啊，好好， 麻烦您了。啊，好。 喝鸡汁吗？ 嗯，对。啊，谢谢，实在是太麻烦您了。 打开三明治吗？ 啊，可以。 好。 啊，麻烦您能拿给我吃吗？ 可以。啊，还有这个。啊， 谢谢你。 哪样都行吗？啊， 是的。 哦， 啊，哦，请您也吃点吧。 不客气。 那位旅伴是很乐意帮忙的，热情而周到。也许在他看来，这绝非单方面的帮助，因为点子身上的美德、坚韧不拔的勇敢精神，对他周围人的影响，不也是一种激励吗？ 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。大厨车站到了。大厨车站到了。请您不要忘记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。大竹车站到了。 对不起，我的手不听使唤，车票在后边衣服兜里，请您帮我拿一下好吗？ 好， 麻烦您了。 啊，在这儿。 对。请问到阿多田岛怎么去呀？啊？ 在前边，前边有出租汽车。 嗯， 请您坐汽车去吧。 啊，好，谢谢。 车乘船，点子到达了他想去的地方，阿多田岛的一个小小渔村。哦，这个院子该是富永美之子的家了。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 那个可爱的姑娘，她不在家吗？她知不知道点子从那么远的地方跑来看她？她怎么不出来迎接点子呢？房门开着，屋子笼罩着肃穆的气氛，香烟缭绕，壁龛里安放着骨灰盒和一幅镶着黑边的照片。 你找谁呀？ 您好。 啊， 问话的是美之子的母亲。晚上美之子的哥哥也从养殖场回来，大家共进晚餐。 啊，请吃吧。 在这刚刚失去了一个有残疾的女儿的家庭，一个有残疾的姑娘来做客，好像是为了一种安慰如约而来，彼此心有默契，没有多少话语，但每一个人都在想念着美之子。 寂静的夜晚，寂静的村庄，迷人的月光把银色的琴弦拨响，曼多林的弦上缠绕着故事，有欢乐也有哀伤。不平静的大海，不平静的波浪，深深的怀想那爱弹曼多林的姑娘，你再刚强些该有多么好，该有多么好啊，这迷人的月光。淳朴的渔民都是好客的主人。第二天，美智子的哥哥建一驾起机动船带典子去钓鱼。 我钓的这种大刺鱼，妈妈看了会吓一跳的啊。你钓过鱼吗？鱼就要来了。 有个事儿我想问问行吗？ 啊？ 美智子他为什么死的？ 是我对他疼爱的太过了。美智子真叫人喜欢。他小的时候我就背着他抱着他，后来他坐着轮椅，我到哪儿也都带着他。我曾对他说，哥哥照顾你一辈子，至于将来你也不用担心。我这话可能说得太过了。该下钩了，已经来不少了。你有男朋友吗？ 莲子使劲摇头，虽然她一点也不认为自己交个男朋友有什么不应该。 从前我根本不知道，美智子爱上了一个小伙子，那个小伙子是我的同学，他不知道美智子爱他。可是美智子把这事儿闷在心里，后来那个小伙子走了，到广岛去了。就在那个晚上， 那个晚上，美智子的轮椅冲出了防波堤，大海拥抱了她，永远的拥抱了她。 20岁的女孩子了，恋爱是理所当然的。都怪我妈妈没有觉察到。哎，你可不能死啊，要坚强啊。你要是爱上了哪个小伙子就尽管说，只要是你爱的啊。哦，该下钩了，你看马上就钓上来。哎，上钩了。 哎， 你看还不小呢，使劲儿把杆抬起来。很大吧？ 我多么想再给我妹妹美智子钓一条啊。 我把这条鱼给我妈妈带回去可以吗？ 好，带回去吧。 剑一又想起了妹妹，禁不住泪如泉涌。为了不让莲子看到自己的悲痛， 我游泳去了。莲子，莲子， 我也来游。 哎，你不行啊，你不行。 怎么不行呢？莲子能从那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旅行，能弹奏曼多林，也早就学会了游泳。 你能游吗？ 我能游。 太好了，往那边游。 莲子，这个没有手的姑娘，双脚拍动水波，像一只快乐的海豚，弯曲着柔软的身体，游得那样漂亮。浪花飞溅，像初放的莲花，簇拥着她游向未来生活的港湾。燃烧着炽热的火焰，在宽阔的沙滩与你相见。你指着夜色里起伏的海面说，那里有我们渡海的小船。咽下那悲伤，咬紧了牙关，我们的桨橹是坚韧和勇敢。向往明天，向往彼岸，大家的心愿迟早会实现，大家的心愿迟早会实现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日本电影《莲子》的录音剪辑。今天的影视剧花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好，再会。